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跟进翻少少野猪，唔有错啊。 冇错， 即系你讲野猪咧，其实咧，即系上个礼拜讲咗啦。咁我啊觉得我讲得几好，讲得几好噶。因为咧，我系有备而来噶嘛。我谂住第一集摆 YouTube 啊嘛，梗系屌你老味，讲好啲啦，系咪先？吓咁呢集就反而就啊啱啱啊恩仔你咁讲咧，我又其实呢位我兴趣讲，但系我又唔系专门啦。 系。 动保啊，咪叫做 系动保， 动物保护 系啦，因为有 唔系叫动权嘅咩？动物权益嘅咩？ 因为咧，阿前节目主持人有个网台啊嘛，Kelvin 搞嗰、那个，咁、 okay. 有个节目叫做动保嘛，动保保 系咩？ 系即系讲专系讲动物，我冇乜听，但我知道系应该。 一格先可以开名，自己人嚟嘅位置，屌自己人， 应该系咁。佢有个节目叫动保嘛，动保保好似，即系就讲专系讲动物保护。 系咯，咁肯定系一班左交。 咁系啦，但我冇听，真系好老实，但系就冇乜听过。但我大概知道嗰个 理念。一班左交。 咁其实主力， 就算只野猪撞死人咧， 唔系 咁都系人唔啱嘅。 但佢哋嗰种咧，主力就系猫狗多咯。 OK， 系， 即系我再谂我唔應該笑嘅，其實呢啲班人我同我志同道合嘅，我 正 道係啊，啲作家同志同道合，我唔應該笑。 你專 做，有時我都嚟諗好啊， 點解？ 真係嘅，即係嗱，我有時咧同我會用一個好理智嘅方法去同佢同一個人嚟講一單事，好似野豬咧，我話射殺佢係唔係值得商榷咧？我咁樣講其實。你觉得我有冇立场先？ 你咁样有少少啦， 即系射杀佢都得啦，其实冇前途啊。 咁啊，所以俾嗰啲左家就屌到你仆 街。冇错啦， 系嘛？ 系啦，即系佢就不过我相觉嘅，即系我都唔系认为应该系要射杀佢嘅，系咪先？嗱，我嘅立场咗，我重申我立场先，搞唔掂嘅话冇办法。哇！但系啲人咧就屌你咁样， 我都好认同你嘅， 即系啲人就黐捻线啦。嗱呢啲 咧未睇上， 舉啲唔係啊，我唔係講你我個 Facebook 啊，我同人傾啊啲嗰啲問題啊， 即係你最近傾過 啊，傾過，因為講呢樣啊，或者雙角就俾人屌啦，雙角俾人屌 你係咪左交？ 哇！佢真係一個左交嘅理論，即係點？佢就將佢人類比啦。嗱咁，如果個政府佢係啲市民示威暴亂暴動。咁样搞唔掂，政府咪可以射杀佢啊！我屌你老，可唔可以上纲上线？ 我呢个真 屌你老， 有人咁留言俾你， 梗系啦！屌你老，我银即刻银翻佢，快啲又去讲， 即系唔识嘅，不过银翻佢。 啊，唔识，我都唔知边个 Facebook 啊，边个打边个噶嘛 ？OK， 因为我都唔知。哇！啲上纲上线到咁，其实唔系咁样噶嘛，其实某程度，即系嗱我就会指示一样嘢，我都好，我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嚟嘅。OK， 即系如果佢真系要落到嚟执。即系如果你偶然一年一单做我差佬，唔好话啦，做咩人都唔好啦。但一单嘢咁样车祸都唔止一单啦。咁你唔禁晒啲车佢，揸车杀晒佢啦，系咪先？咁唔系嘅。咁如果你有好多嘅，咁咪真要管啦。但坦白讲，我以我理解咧，系好多人报警，唔报警嘅啫。你话有冇俾野猪袭击咧？其实应该唔少嘅，我觉得，但唔会太多。 唔系，我觉得。俾野猪吓到嘅又，真系就野猪冲埋嚟撞你，我觉得就唔多嘅， 系唔多嘅，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啱啊！我纠正我说话啫，十会有，而且下一个 即系你话真系俾野猪搞到入厂嘅咧，就我谂就系嗰个警察， 嗰个差佬都唔伤噶， 唔伤啊，好似话见骨喎，系嘛？ 见骨咁样大镬， 好似系啊！ 哇，只猪做好嘢咩？ 只猪牺牲咗啦，手足嚟噶， 手足嚟 嘅，自己搞掂自己啊！ 系咯， 如果惊俾人哋虐待啊，搞掂自己 系咯，屌你老 啊！入 信义 猪兄弟， 猪兄弟冇办法，即系有啲人咁样讲喂，有啲人阻到咁样冇办法。嗱，啱啊讲，如果你识讲以人为本，你就应该用我嗰个讲法。如果系搞唔掂，你系要接受去 Q， 但系我咧接受一个人道嘅 Q， 而唔系引佢落嚟嘅 Q。 系啱啊。 O、okay? K， 你引佢落嚟就等于一样嘢啫嘛。阿力 Sir 啊，知唔知咩力 Sir 啊？ 历史你要开全名我先记得。 就历史喎，冇全名㗎喎、叫个人攞两支红酒，原来系两支汽油弹，跟住拉鸠佢喎。 那个我知 道。呢人咪仆街先。 冚家铲添啊，犯法㗎呢个。 咁先。 呢个系妨碍司法公 正。屌你，律政司都唔告，我哋咪有咩办法？ 而家唔告咩？ 唔告喎、 啊。好似系喎。 系啊，因为历史系历史咋嘛。咁历史冇名㗎嘛。嗰、那个证人都会只系识个历史咋嘛。 喂，讲时讲好似嗱，即系咁讲，香港警察，我哋以前我识嘅有香港皇家警察冇咗啦。 冇啦。而家系知法，而家系咁噶。 香港警察好似真系冇咩罪行冇犯过。 冇啊，乜边有喂黐线，佢唔会犯罪，冇犯罪。 唔系啊，佢系冇咩罪行冇犯过。除咗杀人，杀人有嗱，杀人有啊，徐宝高 啊。 咁啊，杀人放火可能冇，但其他嗰啲 有你唔知啫、 啊，即系老人勒索啊、打家劫舍都真系有喎、 啊。包枪被盗啊， 包枪被盗都有、 啊、多啦，其实 系咯，咁啊，强奸、奸淫老女， 又有 奸淫老女又有。 系咪 包枪被盗又有，打家劫舍，打家 咁啊，睇下点样啦。可以系冇嘅， 可以系冇。 律政司话冇又冇啊。 咁、那个民心啊有嘛？ 唔理你啦， 系嘛？ 嗱， 唔系好多系告得入，唔系喎。 嗱，等你我讲嘢， 好多告得入。 OK， 咁我哋有都好多告唔入啊嘛。嗱，我最捻真就系好似阿 Alex Sir 呢啲，整两支汽油弹就话系红酒，等你个捻咗去攞嗰时候就呃就拉你。嗱、這個，呢个方法咧。就是你氹只野豬落嚟嘅方法。 诶、欸，我想讲两句。 OK， 讲先。即系嗰日嗱，点样氹只野豬落嚟啊？抌啲面包汪，冚家铲就系你嗰班仆街话唔捻好喂饲野豬，屌你老母，你就喺山度引佢落嚟，跟住喂捕喎。哇！屌你老母，屎唔捻屎，屌你老母，红暗啊，李大围城嗰次啊。被差佬围咁样唔俾人走嗰只咁样做法啫喎。喂，如果人哋想走，你俾佢走啊嘛。系即系好似李大围城咁样啊嘛。喂，差咁样做嘢嘅喎，原来引你落嚟，跟住围捕你，咁啊十几廿几只嘅，咁唔使啦，杀七只就加多斋，就杀七只。我屌你老尾，喂，咁系咪值得商榷先？而家我连商榷都唔得。 咁啊，到我而家讲啦。 啊 咁啊，哎呀，头先你讲，即系我觉得啊，即系如果佢喺咁样引落嚟，系叫钓鱼执法啦， 系咯， 就系、是、大陆最兴， 系啦，最兴， 即系就系叫做 接轨咯， 系啦，我又想讲呢点啊，大陆你知唔知特登咧，真系噶，佢系特登咧，佢系扮一个拆家定点，即系代扮买家， 你听我讲过啦， 你讲过系 某议员个仔啊， 系，好多 唔系一个钓鱼执法嚟噶咯。 如果喺香港， 我再讲一次啦，唉、哎，你咁你可能上次听得唔清楚，嗰、次其实就系咁样嘅、某议员个仔、就喺老地方酒店执咗唔怕讲，唔怕开名，咁、个某议员自己个仔都未死，我无谓讲啦，吓、咁咧就佢系打电话去攞货，又系 party，OK， 咁咧就啱啱佢嗰个拆嗰、那个攞货嗰个咧， 被拉 就被拉咗、 okay， 跟住嗰个议员个仔打电话嚟，我啱啦，我就唔拉你啦。有人揾你咧，你就屌你咯，咪放督佢出嚟咯。我咁啱得咁巧，阿边个你就打翻俾佢。阿 Sir， 公安得人，有啦，咪拉过呢咪钓鱼执法咯。 系咯，就系、是、咯，即系你依单嘢见人唔系都90%以上系见人。 我唔会话留咯，屌你咯。 系啦，即系但如果你 冇人清楚得过我啊，我系。有线人喺度啊！ 但系个问题系，如果你喺香港计，呢啲系唔可以成为情同正功噶嘛？你引人哋去犯法之后攞证据，但系而家唔系喎，而家好似系而家咁样杀啲野 豬。嗰条友都冇，嗰条友冇罪啦，嗰条友啊，野豬有罪。 野豬有罪咯，就 野豬有罪。 系咯， 又点解啊？唔识死啊嘛。 同埋 你明唔明啊？ 因为你整伤嗰个系 撞死嗰个差人，你系辅警啫， 都系噶啦， 都系啦， 都系啦。 同嗱，当日咧，我同个朋友拗咧，我唔同冇乜朋友啦。我同我哋嗰个网友拗咧，佢就话：喂，屌你啦，嗰只牛撞班学生，你又唔叫话杀晒啲牛咁样？ 系啊， 咁我就同我就驳佢一句： 喂，你个我系想讲呢个 point 啦。即系野猪撞伤个差佬之前， 系就撞， 有得喺大屿山有只牛发狂。唔知咩事发狂就 撞争输咗地盘， 系系啊，嗰只牛好似话都好出名嘅，咁啊撞嗰啲细路仔，就受咗伤，就冇人都话冇，即系都冇人话对啲牛点样样。 但系咧， 都好多人保护啲牛啊， 系啦，咁样啦。讲动物，但系嗰次咧、嗯，就因为咧，其实牛撞人咧、嗯，真系太少啦， 都系 真系咁多年咪啫，咁多年咪听一两单咯， 即系我哋知 一单啫，我哋知道。但坦白讲，如果野猪，我真系知道唔少嘅。 Okay. 即系唔好话撞啦、啊，吓、嗯、到啦、啊嗯，啊，即系吓好容易吓到噶咋。 唔系，同埋野牛主要集中喺大屿山，即系嗰附近啫咧，同埋喺 上水 或者喺啲城门水塘附近，即系啲牛市，即系都系牛就好少，真系会落到市区搵食，因为牛食草 啊， 系嘛， 系啦， 落到市区冇草食，条马路冇草。 你唔系噶，你知唔知啲郊野公园咧？其、嗯、实我有做过啊，呢啲 咪做过呢啲，哇，你乜都做过。 唔系，因为嗰次咯， 哦、okay, 因为嗰次咧就系嗰次咯，我种咗好多嘢，牛都有喺度噶嘛。啲、嗯、牛啊，啲咩冇草食啊，最后点样知唔知啊？ 食肉，食垃圾， 食肉啊。 哦哦，依啲有少少变态啊，公牛症嘅就系、是。 啊，佢就食咗啲啲人烧嘢食食剩嘅肉啊。 我唔出奇又有 啊。就系咁啊，喺狮子山郊野公园啊。 人哋话疯牛症咪因为喂啲牛食肉啊嘛，啲人想养啲牛唔知点样样，跟住就变咗有个疯牛症。 储啲肉啊嘛，即系增强啲肉啊嘛。 系啊， 但牛唔食嗰样嘢嘛，但系如果你加工咗，嗰只牛唔知佢系肉，就食冇就冇办法啫。 系 明明系肉嚟，佢唔应该食，佢都攞嚟食。 咁咪肚饿。 佢饿到咁样。 不过又咁喎，你话郊野公园冇草咩？香港都都一年食 唔同噶，似是嗰啲草同嗰啲草唔同噶，食唔到噶。有辣噶嘛？啲草有、 okay. 啊，你记住 嗱， 即、okay. 当然啦。唔同动物，我系应该有啲唔同嘅处置。嗱、啊，除咗呢、這个野猪咁样，我啊觉得佢真系就如果一只袭击人，咁佢去市区，你有冇真系冇方法啦？连我上个礼拜讲个方法都你都用埋都唔得啦。啊，绝育又唔得，你运佢冇你运佢出地度就唔得，咁你咪 Q 佢咯。OK， 系冇办法，都办法，但系唔好人。 冇人， 冇人，冇钓鱼 ，OK， 好啦，咁牛，喂，其实而家就撞一次啫，如果下次再撞又点样啊？ 再撞又要杀林， 系咪先？喂，坦白讲，其实政府系咪应该喺佢未出事之前 ，Q 唔系 Q 解决咗呢个问题咧？ 有时又好难嘅。 你可以带只猪去住， 因为香港， 嗱，你记住，点解猪？咁难呢、因为猪佢食到嘢有嘢食有厨余食佢个因为有嘢食衣食足就淫乱啦就生好多、牛永远都饿到仆家冚家铲嘅佢就唔会点生嘅你攞佢绝育呢其实易好多你绝一隻就少十隻唔、同野猪野猪绝一隻你只要留一隻呢嗰隻同你生六隻、牛唔系牛首先一年一胎， 都系即系总之个怀孕时间长啲啦， 长啲之余，同埋你佢啲屎食唔饱，边有心情做爱啫，交配啫。 牛就唔会食，都好多唔系即系你讲紧啲郊野公园食咧，好多啲牛，即系都有嘅，不过就唔系咁 冇咁多咯， 系相因为佢繁殖 啦。咁但系你咪后佢未繁殖得多嘅时候，你系咪应该有啲措施搞掂佢啊？就例如捉佢絕育啦，唔係 Q 啊，記住啊，係最後冇辦法，我先可以接受你 Q 嘅，記住啊。嗱，咁啊係咪可以咁做啊？其實可以嘅喎， 係可以。 但係坦白講，個政府係點樣啊？ 唔理 發生嘅嘢，唔到發生唔理，或者隻牛唔撞個差佬唔會理。 主要好多人就因為依一點咯，即嗱，即以我作為平民啦。我係知道野豬上一集都講過啦，係。港岛区嘅西半山有钱佬住嘅地方，成日见到野猪啊嘛，即系可能同啲狗啲人同啲狗打交友嗱，同啲狗打交友喎，听讲话都唔理啊。咁啊，嗰啲我去做嘢，有时嗰啲保安都话：，啲野猪都冇嘢嘅，你唔要佢都唔会搞你。嗱，即系当地半山区做嘅保安咁讲，我成日见一日黑就嚟。 唔系你要知道，而家咧 处理啊， 而家咧啲野猪咧，其实已经同人共存咗噶啦。佢又唔觉佢唔觉得你系袭会袭击佢啊。 同埋其实 所以佢袭击你咪少咗咯，其实。 唔系 嗰次系例外嚟噶，所以嗰次系例外嚟。 其实， 但系有冇我话都仲可能有嘅。 即系豪宅区嘅保安都觉得冇嘢嘅啲嘢。总言之话，你带住啲细路仔，你唔好理佢就得噶啦。佢自己食完嘢，佢走噶啦。即系人哋都咁讲啊。 因为你共存惯咗。 系啦，即系同埋嗰啲系有钱佬区，冇人理。咁点解一撞亲个警察就话又要杀又要成？啲人就系话依样嘢啊！你明唔明啊？ 其实坦白讲，一系报啊， 咩？唔系警察嘅问题，系报唔报嘅问题。好多人撞咗唔报啊，咪冇事咯。啲坦白讲嘅话咧，其实你其实我哋有问题，系我哋将呢单嘢讲得太开心啊，扩大咗啊，政府咪做嘢咯，系咪啊？ 系。 我哋而家谂住撞完，猪撞又撞，丢狗撞人，唔系猪撞狗咁嘅所谓，咁唔谂讲，可能冇事噶。你明唔明啊？我哋一捉到呢件事，哇，好开心啊！要有差佬俾猪撞啊！啲老开心，因为我当日都系咁啊。OK， 我就形成咗，我就某程度形成咗一种舆论啊，呢种舆论扩大咗个新闻性，政府咪做嘢咯。 咁样 牛。撞个细路，其实产生唔到舆论啊，知唔知啊？ 嗯， 讲一日两日冇讲啦，咁政府咪可以唔做嘢咯？我哋继续喺度讲，继续发酵，继续政府咪做嘢咯？我哋做出嚟啊，其实 咁样， 你明白？即系政府做嘢系要系咁样先做嘢噶嘛？个政府系踢先做嘢噶嘛？ 系啊， 就呢啲事咪俾我哋踢咯？其实唔系关唔关差佬事？如果呢个系第二个，我哋系狂讲。一个野猪都系咁样咁嘅结局噶，其实我唔系觉得一定系差佬噶，系我因为我哋谈论得多，咁问题喺我哋度嘅，其实冇程度。我当然啦，我哋又冇你唔可以用言论自由嚟管我哋自己噶，系咪先？ 嗯， 啊，所以咪形成有一件咁嘅事咯。有咩补充？ 暂时都系话点解嗰啲牛就冇嘢咯？除咗冇乜影响之外， 我都讲咗，因为我哋。 我明白你有意思咯，同埋我哋都系动保为主啊嘛，即系 总之啦，你搞我 即系觉得冇必要就唔好杀生， 系啊， 可唔可以咁讲？系 唔好忍佢落嚟，好捻真，即系真系好捻真呢样， 即系以香港人嘅标准就 你忍佢落， 冇必要你就唔好杀生， 系先屌 大陆嘅标准，大陆就唔系钓鱼执法啊嘛， 屌你老母咧， 即系我唔想香港同大陆依样嘢接轨， 系咯，但系真系冇办法接近。 接緊啊 okay, 好啦，咁就讲呢度啦，但网友记住啦，听 YouTube 嘅网友要记得点赞啦 ,follow 啦，同埋 即係订阅 啦，或者就记得介绍俾朋友听啦，咁当然最好介绍上一集好劲好多嘛，係咪先，咁希望大家帮下手好冇，就咁 ,ok, 好。 咁啊，咁而家返嚟啦，返嚟讲返都係讲阿林啦， 即係呢啲摆得上 YouTube。 呢啲唔摆啊， 唔摆 啊，战舰嘅分开少少啊嘛。 OK 好， 系嘛，咁啊上个礼拜都讲咗佢食粉冇问题啊，咁做生意更加冇问题啦、 啊。你话做生意，我就唔明啊，嗱你上一集嗰个结尾又话讲下做生意，我又完全唔知嗰个背景、 啊。其实你应该知噶，你有冇去过一间长安嘅一间卡拉 OK 叫东方味，人简称东味。 保留下啦，有听过下啦，恩仔都有。 恩仔冇去啦，长毛文有去啦。 长毛文应该有去。 系啦。长 毛文有去 嘅。去唔少啲嘛。 冇。长毛文去几次 啦。几次啦。咁刁民牛去唔少啦。咁刁民牛朋友就更加多啦。 喂，讲开又讲啊，长毛文同我讲话。当年你搞团哇真系几十，系咪廿几人啊？ 廿几人啊。 系咪我有冇 廿四人。 长毛文有冇同我 讲。最高嗰次廿四人。 有冇讲错啊？ 冇。 系咯。喂，好当年好好玩嘅，长毛文同我讲， 唔算好玩啊， 即系 真系阿伦做嗰阵最好玩嘅。 哦， 嗱，话声你听， 唔系长毛文去嗰期已经唔系最好玩， 已经唔系最好玩啦，得光珠企啫嘛，有几好玩嘅，有几好玩。长 毛文同我讲，好似系啊，系光珠企， 光珠企又有玩，系咪先？光珠企根本就冇玩。OK， 好，咁我哋讲下啦。咁咧有一间长安就有一笪地方啦，就叫东方魅力， 出名 啦， 好出名 啦， 前节目主持人都 识。即系点样嘅咧？因为嗰时候咧，阿伦啦、曾志伟啦，同埋阿叻咧，就搞咗一间公司叫东方魅力， 系 上市嘅， 系啊 ，OK， 上市嘅。咁啊，佢 系你讲 周不治，佢哋咧，佢哋嗰个牌头咧就系、是、娱乐啊，搞娱乐，咁啊有饭馆啦、餐馆啦，乜嘢都有。最出名就喺东莞长安，嗰度搞咗一间。卡拉 OK 系真系有关 的，叫做东方魅力。 喂，我真系唔知系有关的。 长毛文唔系，长毛文去嗰时候咧， 系 都阿伦佢哋已经退咗股啦。嗱，听我讲埋先，点解退股咧？就因为咧，嗱呢啲全部系嚟自前节目主持人噶。OK， 我问多句， 即係嗰陣時佢叫東方魅力，就香港一間餐廳咁，餐廳康利活咁，即好似咁樣。未執嘅， 未執， 但係就退咗股喺。 退咗股， 但 係退咗股啦。 即係之前係有關嘅兩間，得、嗯、明白，繼續。 咁、啊、樣咧就依家持續主人講，佢喺節目都講過嘅，都講過嘅。 喂，我補充下，時話應該2006、2007年， 係咯， 係咪咁上下？或者再之前少少？ 嗰陣已經冇做啦。 得。 就因為咧呢啲明星，你開一間咁嘅色情卡拉 OK， 之前是 東方魅力梗係啦， 梗係啦，你去過個未？ 係啦，去過啦，嗰陣都去過㗎啦。 即係未退嗰前 係未退嗰陣，我都去過㗎啦。係，佢哋對東方魅力就係、是、一間色情卡拉 OK， 限2500制。 唔系，即系应该话有女仔陪坐嘅卡拉 OK。 唔怕讲啊，屌你根本就系噶嘛，呢个通嗰啲噶嘛。 OK。 系咪先？你问谭咏麟系咪？谭咏麟都话系噶。佢哋投资，佢点解跟住冇投资耐咧？就因为政府啊，喂唔方便、啊。你哋三位啊，加埋陈志强、成龙啊，我喺嗰边嗰啲，去搞间咁嘅嘢，喂太阳、啊。嗱，講嘅時候咧，其實東方魅力 政府同你講， 係啦，就點玩法嘅咧、嗯？一樣係行緊2500制嘅色情。 喂，阿牛哥，你啲價錢真係歷史 啊！係啊，我講先，即係2500制就200蚊坐台，500蚊得快餐，1000蚊過夜啦，唔係800蚊過夜啦，係咯，2500制啦。咁、當時都行緊2500制嘅，佢嗰台，但係咧佢係嗰台係全場安已經係最貴嘅場嚟㗎啦。 即係啲147。 嗰時147㗎咋。嗰時係行緊147㗎咋，100蚊再來。400蚊一嬌就700蚊過夜。 即係我聽過啦，即係我聽阿陳長毛文同我講呢，就147，跟住258，跟住369，有啲係361，咁樣樣 囉。嗰啲。 跟住長毛文就退出咗啦。跟住一變就變到你而家話3000蚊過夜。而家係幾錢過夜？ 而家3500啦。 3500 啦。 啊！喺深圳， 深圳3500啦。 珠海会唔会平啲？ 珠海可能平啲啦，未知。就快迟啲会去啦，我个机会。 封关前系几钱过日？珠海 2500 咯。哇，都 睇我讲翻样嘢先。哦。咁、啊、东方魅力啦，咁啊就以前咧，其实东方魅力专做咩嘢嘅咧？除咗你有女陪，有鸡叫之外，其实亦都有表演睇。 哦，即系有大厅坐。 有大厅坐。佢哋就喺大厅度咧，成日你说有啲 show 啊，有边几个当红嘅明星去过咧？啊，叫当红啊，尹光 去过嘅。 哇，尹光去好閪多次啊，唔知点解。呢啲下边唱完，上边就坐噶啦嘛，唱紧住。啊，咁下边表演啊。 佢有冇去坐啊？ 哇！屌你罗家英去几捻啊？唔得呢个唔得呢个系人大嘅老公，唔好乱。阿英哥咧都唔少啦，不过英哥年纪大。啊！就 十几年前 都系年纪大，都系坐嘅啫。啊，顶窿就揼白骨，佢最打飞机啊嘛，咁啊冇办法咯。阿英哥系咪先？ 呢啲唔好乱咁讲啊，都系真。 佢讲噶嘛， 好乱。OK， 佢咪年纪大啊嘛。 OK， 系咪先？但我唔明啊，点解阿伦年纪咁大，即系最实十次咯？ 咁人哋保养得好， 可能系啦。咁啊，跟住佢因为佢两边娱乐嚟噶嘛，即系搞 show 同埋有女陪。咁咪喺度玩咯。嗰时候我哋识咗一个经理噶，叫做咩啊刘咩啊， 经理啊， 经理 我唔识啊，你问我就唔识。 我唔记得姓刘嘅，嗰时候做靓妹啫嘛。 系 啊，到阿伦即系福禄寿啊，退咗股，退咗股啦。咁跟住就俾咗一个唔知长安唔知边一个啲，都唔系瓜仔嚟噶，都系做大生意嘅。人接咗手，跟住佢。佢依家一路温落去咯， 温多几年啦，嗬，应该 温到好多年，温到2003。 但系应该佢个名又 keep 住 2013年啊，2013年咯。 唔系，我知道，但系个名又 keep 住， 一路 keep 住，因为东方魅力嗰个 朵 咁好啊嘛，啊，东方魅力， 哇，你真系你 东方魅力，其实我有听人讲咧，听人讲嘅呢样嘢就系，佢系谂住做到区即条唔系条条村，每个区即系每一个省都有， 每个市省 系啊，省即系就我希望可以做到天上人间咁样嘅。 哦， 佢啊，佢就天上其实应该话天上人间系行咗东方魅力嗰条线，而天上人间就更加装修靓啲咁解。 嗯，哦咁样。 嗱，嗰时系好多， 我第一次听啊， 东方魅力。 阿长毛文都 即系黄赌毒嚟啦，基本上几捻多人啊。 又索呢样索嗰样啊，包括啲我哋好熟悉嘅朋友。 东味好似佢冇 disco 就应该少咗毒品呢样嘢啦。 黐捻 喺房嗰度， 嗱房换毒好啦， 即系玩房好，我又真系唔知呢啲。 佢呢个台噶嘛，其实佢大厅噶嘛。东尾有大厅㗎嘛。 大厅但佢睇表演唔系跳舞㗎嘛。 唔系佢大厅都系坐女㗎。 唔系呀即系睇表演。 睇表演。 但就冇话舞池。 冇 disco, 冇 disco。 係啦冇 disco。 嗱咁一路咁样玩而家咁东方魅力都仲喺度㗎喎。 仲喺度呀。 仲喺度。 就变咗啲两反式喎我估。 嗯。一半一半啦。咁佢就撥咗一啲地楼下呢撥咗一啲台。啲房呢就喂厅就我嚟做 disco, 咁就好似。 係啦 拍留咗做一拍。 拍 拍楼上呢就有啲架楼几房囉。 喔、哦、咁样。 咁都就挂有冇女呢就挂羊头卖狗肉啦。 喔、哦、我知道我明白你意思即係要冇可以做公衣㗎啦已经只可以做 公衣。点样呢点办法呢 係。 买啤酒。 喔、哦。 买酒。 喔、 哦。咁呢就一行咗咁以前我哋都去东嚟睇女。就阿刘佳，唉， 记得 刘佳系带十条女过嚟，咁、我哋左右猛拣啦。而家跟住东尾就唔系啦，而家都叫东尾。嗱，我唔知而家东尾啊，早排嘅早一两年前嘅东尾就点样咧？有啤酒妹入嚟，问你买唔买啤酒？ 系， 咁啊半打一打，OK， 咁啊500蚊半打，哇！ 哦 梗系唔止啦， 50蚊半打80蚊打几蚊支系咯， 系咯。其实咧就系、是、个坐袋费，佢你一买半打啤酒500蚊， 坐几耐？ 就陪你坐噶啦。 哦， 啊、跟住要几多钱？你又谂住过夜啊？一块斋咪同你倾咯。 哦，嗰啲就倾。总言之，你肯俾500就坐先。 坐多啦。 喂 ，OK 喎，先买 OK 喎，喂。 系啊， 即系真系有半打啤酒俾你，有冇啊？ 屌你都去到你，有有喂打埋个而家，而家冇人啤酒噶啦，基本上全部个捻个都嗌支威士忌，开开大酒，啤酒摆噶啫嘛，俾你饮嚟饮咯，饮得几多啫？你都唔饮噶，咁咪 假酒一味做咩？ 系咯， 系咯， 即系饮完啤，嗰支嗰佢嗌你嗌一半打，你咪饮一支，嗰五支下次又佢咪再攞出嚟再卖个啫嘛？ 系好啱啱。 总之你要五打啤酒。唔系坐一件咯， 系 啊，你要半想坐多件，咪嗌多半打咯，系咪先？咁啊一齐玩咯，而家就咁样，就用呢个营销咁嘅经理，用呢个方法去做翻卡拉 OK， 咁啊变咗就你话佢系色情又好，唔色情都好啦，咁起码有一样咁嘅 服务 啦，咁唔会冇啦，咁始终东方魅力都系呢样嘢噶嘛。 即系个朵， 但当然，而家系点我唔知啦，因为我依家两年冇去过啦，两年几啦，因为我觉得应该系三年到我都去过一次噶，去过一次。 你觉得有冇得再去啊？我哋即系有冇机会再去有生之？ 有机会， 消费唔贵噶咯， 因为阿刘佳都出翻嚟噶，不过要揾翻刘佳麻烦啲啫嘛。我 要回忆咯，即系几一个回忆咯。 啊、但我哋 即系如果通关啊，因为又有消息就嚟通关啦。咁可以整翻个战狼回忆团啦。 咁啊，睇下老师咧，我唔会去埋啲旧场噶嘛，我都有新去新噶嘛，系咪先？好啦， 即系嗰啲叫做复古团、回忆下咯都。 咁啦，咁啊，而家都咁样讲都够钟啦， 够钟廿零分钟啊。 咁啊，希望啲网友知道咩叫东方魅力， 知道 啊？记住系喺东莞长安， 即系有间场。 O K， 唔系阿萧生话嘅东莞太平，嗱、哎， 我都啱啱呢集我未听，即系肯定系错噶啦，即系萧生 错捻晒啦，不过唔紧要嘅，有时即系有啲人善举噶嘛，我 即系你肯定系太平冇一间嘢叫 冇一间叫东， 一定喺长安。啊 太平嗰间应该系太子酒店嗰啲嚟嘅啫，应该系。 同埋一定系、即系佢话萧生讲嗰个一定佢搞错咗、即系佢啲资料手续做错咗。 系啦，可能系啦，一网友俾料嘅可能俾错啦。 系。 咁东方魅力啊，真系一代传奇嚟噶，或者 咁你都阿丁文牛都留过唔少脚步啊！ 我哋真系喺度玩好，我最多人嘅 party 就喺东方魅力。 廿几嘛？你话 廿四个。 24个，我最记得阿长毛文同我讲话，系咪包架车去？ 哦、啊，包几架车？ 包架车去接啲即系食饭，同埋去嗰、那个诶、个场嗰度要包架车去。 包车去，全部包车去，好恐怖， 系嘛？ 佢包到嗰、那个 嗰個安仔啊嘛，嗰、那個揸車嗰、那個， 係 啊，點解係咁？ 佢揾嗰啲老友咯。 啊，當我哋都係神咁拜噶嘛，你知道好多好多啲網友喺度搞沉船噶嘛。 但其實你啲網友你。嗰啲即係要去翻以前咁又冇，因為個政策全部改曬、 啊、 真 係。坦白講啊，我所以點解一樣嘢，自南俱樂部係好難完嘅咧？就因為咧，我仲可以其實到我冇嘢講咧，我仲可以講個東方魅力添， 即係仲有好多嘢冇以前冇講。 係啊，講下啲網友點樣沉船啦、啊，啊一可以講下噶，係先好多嘢講嘅。嗱咁啊，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照夠啦，要打賞打賞啦。咁神山虎咧。就听闻咧，我同代理早两日咧就倾过偈，咁佢话十二月咧就又放翻，咁我啊到时会入噶啦，会通知你哋噶，咁啊但 有冇网友同你预订咗？ 都算有噶啦，其实都算有噶啦。 即系一翻嚟你又可以咁一批货， 一批货噶啦，所以咧就 通关在即啊， 系通关在即啊嘛，你 急到啦。下集可以讲通关， 讲通关，系啊好啦好啦，就讲到我本来想讲澳门，好啊就讲通关啦， 再下集咯。 好啦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希望网友支持啦，咁啊打赏啊打赏啊，咁啊 YouTube 嗰度记得啦，帮我订阅 follow， 订阅 点赞 like 啊，你仲英文我都讲紧晒啦。咁啊，介紹俾人聽。咁啊，我希望盡快過到1000個粉絲member 係嘛？ 訂閱啦， 訂閱訂閱啦。咁我可以做下直播。到時我就神事某事都屌你老味，懟條 YouTube 出嚟做下直播幾多個人咧？係嘛？咁啊， 即係主要都係講下時政嗰啲。 乜嘢都講下啦， 講啦，而家咁 唔係㗎。如果講真，如果我有個直播嘅話，我嗰日梅艷芳我已經講㗎啦。 梅艳芳， 哇！梅艳芳讲黄朗维嗰啲，我都识少少噶嘛。 你都跟， 但而家个都讲晒啦，屌900几万个版本啦，赵博版本、萧山版本啦，咁两个都唔同嘅。咁我仲有啲又系好坚嘅版本啦。 其实我就比较信嗱，赵博版本冇听，我信萧山喎。萧山， 嗱， 佢真系即系八九不离十咯，即系七八成。 我就可以讲一样佢哋冇讲嘅嘢啦。梅艳芳当日俾人刮一巴嘅时候，梅艳芳系参加咗一个朋友嘅丧礼。呢、這个朋友嘅丧礼咧，呢条友就系李连杰嘅经理人。点解死咧？佢喺中环闹事，俾人开唔知开三枪定九枪致命。 当日 、哦、死咗出殡。 哦。 咁啊，梅艳芳当然一定入去鞠躬啦，之后就去咗呢间卡拉 OK。 哦，咁样 俾人挂包，咁亦都有人话系打一锤嘅。啊，咁啊呢个就打咁啊呢个萧生嘅讲法啦。咁我都有啲听过嘅，但系当日咧就系呢一个咁啊，你可以谂下当时嘅娱乐圈几捻复杂啊， 系好复杂嘅啫， 系咪先？ 嗰条命去搏， 真系啊！李连杰经理人拍紧《中南海保镖》啊，当时李连杰 系你都系呢度啲人，你都有内线嘅，你因为你游览海。 诶、哎，唔好讲呢啲嘢，喂大佬，唉，我唔系永远唔问佢呢啲 股。哦，佢冇问你， 我唔问 佢同你讲， 即系游览球、游览海嗰啲，我永远都唔问。 O K， 啊，费事关我捻事咩？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